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14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北四环学院桥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双节健康提醒，假期不去中高风险有病例的地区； 天津方面，滨海高新区聚焦生物医药，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河北方面，承德赛罕坝国际冰上和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全部实现绿电交易。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中消协提醒按需买月饼，防范螃蟹券等套路。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摆脱经济困境。 日本又发现了辉瑞疫苗混入异物，同批号疫苗仍然继续使用。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北京环球影城门票开售，1分钟之内开园当天门票即售罄。 北京团市委启动倾力冬奥品牌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2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的最新动态。今天下午，福建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据通报，9月10号到9月14号的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染者139例，其中确诊病例120例，莆田市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在莆田市。 据通报，9月12号，厦门市报告首例莆田输入病例吴某某。同日，厦门市第一医院在例行核酸检测中发现外包服务人员蔡某某检测结果为阳性，经诊断为确诊病例。截至9月13号的24时，厦门市共排查追踪密切接触者405人，次密接者345人。厦门已经决定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昨天，厦门市应对疫情工作指挥部发布了疫情防控的有关事项通告，其中厦门市居民小区村实行闭环管理，严格落实测温量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封控区实行区域封足，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另外，管控区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防范区实行强化社会面管控，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快递、外卖等实行无接触配送，物品统一都放置到小区村指定的存放处。 厦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工作制，应配备适当人员在岗在位，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运转。出入办公场所严格扫码测温、戴口罩，具备线上办公条件的提倡线上办公。请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厦，自今天零时起，确需离厦的需凭健康码、绿码，并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在厦门市范围内暂停中秋薄饼、民间信仰、文艺演出等群众性的活动。厦门市所有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场所合理控制购物人员的数量，暂停棋牌室、影剧院、网吧、歌厅、酒吧、台球厅、博物馆、图书馆、健身场所以及培训机构等有关室内公共场所的运营活动。 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发布通知，自今天起，区属学校原学生暂缓入校，开始启动线上教学。湖里区、海沧区、翔安区、集美区教育局发布消息，自今天起，区属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暂缓入校，开始启动线上教学。校外的培训机构暂停一切运营活动。 记者今天上午从福建省莆田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截至到13号晚间的12点，莆田市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85例，均在仙游县，其中确诊病例64例，无症状感染者21例。 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副指挥长蔡国平说，当地已经指定了莆田学院附属医院集团下辖的肺科医院作为定点收治医院，该医院可以容纳525张床位，采取最严格的全封闭管理，并且已由福建省医疗专家团队全面接管，国家省市三级医疗专家197人在病区开展了救治工作。 据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号消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关于福建省2021年9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延期举行的通告。鉴于近期福建省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了确保广大考生以及工作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经研究并且报请了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批准，原定于9月25号到27号举行的福建省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延期到12月4号到6号举行，而对于无法参加12月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退还考试费。 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将至，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醒，市民要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旅行，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宜，室外活动为主，减少不必要的聚会。 出行之前，市民应该到政府相关的疫情网站提前了解目的地的病例报告以及中高风险地区情况，随时了解疫情以及防控信息，注意查询目的地的相关防疫政策，准备充足的口罩、免洗手、消毒液等防护物资，尽量避开热门的景点，实行网上预约错峰出行。各景区景点也要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 另外，疾控部门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提醒市民不要因为出游错过疫苗接种。出游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宜，室外活动为主，建议前往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郊野公园等处游玩，以家庭游为主。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应避免外出。老人、慢性病、孕妇等特殊人群不建议安排远行。 假期不宜举办或者参加人员较多的聚餐聚会，避免在密闭的空间聚会，活动尽可能简短，并且要注意开窗通风。参加活动的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和他人保持安全距离，杜绝带病聚餐聚会。 旅行归来后，市民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就诊时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带病上班，并向单位报告旅行时、接触时以及身体异常情况。 据珠海机场官方微博消息，今天珠海机场发布公告，根据珠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从即日起，所有到达珠海机场的旅客均需进行落地核酸检测。

由此可见比赛的激烈程度。机器人格斗大赛裁判员崔老师说道， 机器人呢是自己设计，武器呢也是自己设计，机器人的它的重量呢是有要求的，这样是以示公平。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呢，这个选手呢要躲开这个障碍，同时呢还要尽量的攻击对手，最好的程度的把自己的机器人呢完好的保存下来。 近日，北京市水务局、河北省水利厅联合召开专项视频会议，正式启动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强监管专项行动。从8月24号到10月20号，京冀两地将会通过建立台账、落实属地责任、建立长效机制、联合协同监管、监察检查、依法查处违法项目等措施，全面推进京冀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方案执法保水行动落地。京冀两地将会分别组成督导组，对重大案件挂牌督办，对跨行政区域案件进行重点查办，严格落实水土保持监管职责。 2021年第五轮北京市级点穴式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本周正式启动，检查主要聚焦重点区域挥发性有机物 VOC 和精准溯源监管。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跟随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前去了海淀区一处汽修集群进行检查，来听报道。 西北旺的一家汽修 4S 店里，机组打磨车间全部负压密闭，打磨产生的粉尘直接通过管道收集。同样负压密闭的还有一旁的喷漆房，喷漆产生的有害废气全部被吸附进机组大型活性炭储存箱。执法人员随即打开了储存箱，查看活性炭的颜色参数。 咱们活性炭现在用的是颗粒的还是 蜂窝的？ 用可以打开，然后这样把它打开。 汽修中烤漆、喷漆环节会排出大量的挥发性有机物，也就是 VOC。VOC 是 PM2.5 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还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一直是近年来点穴式执法的重要环节。走进微废储存间，记者看到十几桶废机油、废漆料靠墙整齐码放，地面做了专门的防渗漏措施，门口张贴着黄色的微废标识提醒。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四级主办江东介绍， 对于微废间里面的设置呢，我们要求是三防啊，防渗漏啊，然后防雨洒啊，防流失，地面是要做那个防渗的处理的。然后像里面的这些微废呢，里面有好几种需要分类，就是比如油、油桶什么的，机滤什么都要处置，然后必须要张贴分类的标识。对，他这个做的还是比较合规的。 随后，执法人员还对汽修厂的环境检测报告、排污许可证、微废转移台账等进行了检查，并现场开具检查勘验笔录，为后续厂家申诉、处罚和整改提供依据。据了解，本轮点穴式执法检查行动主要选取了 VOC 浓度比值在一二季度两轮监测中持续比较高的和 PM2.5 排名靠后的街道乡镇，组织开展检查。 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在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进行中秋、国庆双节前的水运游船安全专项执法检查。假日期间，各市属公园将会继续按 75% 限流进行开放，遇到大风、暴雨等特殊天气，将会暂停游船项目。 这次专项执法重点检查了各涉水面游乐项目公园的游船运营安全、救生消防措施、极端天气停航应急预案以及游客的扫码登记、排队一米线、船只及工作人员消毒防护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的情况，现场督促游船运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目前北海公园等对游乐船只每天进行四次消毒，晚上运营结束后对电池等系统进行集中充电和保养，确保游客安全。 节日期间，交通运输和海事执法部门将不定期的对水上游船的安全进行检查。执法部门提示，一旦遇到四级及以上大风、暴雨和雾等特殊天气，北京市属公园将会暂停游船项目。节日期间，广大游客请提前预约公园门票，并且及时关注天气情况。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天津方面，生物医药是天津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天津滨海高新区积极布局生物医药产业，不断聚集优质的创新资源，持续推进载体平台建设、创新药物、细胞产品、医疗器械等领域的急剧发展，逐步培育出了具有高新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环境。请听天津台记者柴静秋的报道。 坐落在滨海高新区的天九再生医学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是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 十年前，企业看出天津在细胞领域的先发优势，将旗下的再生医学板块落子天津，重点发展细胞外泌体技术。目前，企业正在研发一款人工泪液，就是利用外泌体技术提高角膜损伤患者的治疗效果。公司外泌体工艺开发部总监陆陆介绍说， 外泌体是这个细胞分泌出来生成的一种囊泡，它比细胞大概要小100万倍。干细胞的功能它会主要来源于这个外泌体，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从干细胞当中将这个外泌体进行这个提取，利用于眼角膜损伤的一个修复，提高角膜的一个透明度，然后同时能够避免这种就是后遗症，将视力会恢复得更好。 生物医药企业普遍研发周期长，细胞领域更是需要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距离天九再生医学仅2公里就是天津药物研究院，双方的密切合作助力企业加速了产业化的步伐。目前滨海高新区聚集了30多家细胞相关的生物医药企业，涵盖了细胞提取制备、细胞储存、质控检验、研发、生产、冷链物流等6大方面，已经形成细胞全产业链。特别是2020年以来，高新区在博龙湖科技园启动了生物医药产业载体建设，着力打造细胞股，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绿色环保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了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充分利用疏解腾退空间，自2018年以来，北京已经累计新建公园绿地73处，总面积约4200公顷，相当于约6个奥森公园。其中48处公园已经开门迎客，其余的25处公园将于2022年底前全部建成投用。 据了解，公园绿地建设坚持需求导向，除了满足生态、景观等基本功能，还将进一步丰富体育运动、文化科普、停车场地等服务功能，打造功能复合、全龄友好、衔接贯通的公园绿地。 北京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因地制宜，丰富公园的绿地功能，同时加强慢行系统和公园绿地结合，以绿道为纽带，提升公园绿地的连通性，将公园绿道变成城市绿链。 北京市首条自行车专用路即将迎来东拓。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自行车专用路东拓工程项目建议书，获批项目西起梁庄西街，东至林翠路，全长约0.8公里，2022年年底完工。该项目建成后，将与正在建设的太平庄北街非机动车道牵手，届时市民可从回龙观一路骑行至天通苑。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积极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完善自行车专用路的出行服务，倡导绿色出行新风尚。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近期在天津市西青区富村新建成投用了一批就近就地处理厨余垃圾的设施，至此西青区已经实现了厨余垃圾减量化处理模式与综合处理厂的集中处理相结合的全链条监管，杜绝二次污染的发生。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位于西青区经武镇的富村紧邻大学城的3所高校，除了常住的10000多村民，还有一条400多家商户的美食街，每天都会产生10多吨厨余垃圾。之前一直采用定时收运的方式，虽然一天两运，但由于垃圾量大且含油量高，存放几小时就会产生不小的异味，尤其到了夏天异味更为严重。为了提高厨余垃圾的处理效率，并降低转运过程中的洒漏问题，近期富村引入了2台餐厨垃圾处理设施，采用全新的就近就地处理模式。富村村委会党总支副书记刘伟说， 把垃圾投放进去以后，把水分呢、油污这块都过滤出来了，这垃圾渣呢高温的处理它都变成了其他垃圾了，所以直接排到污水管道了，油就是再回收的。2台要是同时启动的话，应该在30-40吨吧。 就近就地的处理模式虽然效率更高，但前期投入大，并且需要专人进行维护，对于一些厨余垃圾量并不大的社区和村子来说并不适合。对于这些村庄，西青区仍然采用定时定点集中收集转运的方式，送到位于王稳庄的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相比传统的填埋焚烧的方式处理厨余垃圾，能够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每天200吨的处理能力，不仅覆盖了整个西青区的厨余垃圾产生量，还能减少约6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接下来，西青区将结合垃圾分类精品示范镇的建设，进一步提升餐厨垃圾的分类率。 继续来关注河北方面，坚持绿色办奥，位于河北承德塞罕坝的国家冰上项目训练中心、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目前已经全部实现绿电交易，用上了清洁能源。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今年以来，位于河北承德塞罕坝的国家冰上项目中心、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相继投入使用。这是高原地区集大道速滑、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和冰壶于一体的四合一综合场馆，以及 7.5 公里滑雪赛道等特殊训练馆。由于常年需要制冰制雪，这两个项目用电容量都在5700千伏安以上，用电量极大，电力供给保障任务十分艰巨。前不久，在国家电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协调下，塞罕坝奥运场馆已经全部实现绿电交易。绿电是指利用风和光能发电的绿色能源，发电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或趋近于零。绿电交易每度电价比传统电价低2毛钱。冬奥场馆用上了清洁电，既体现了绿色办奥的精神，也能让场馆用电成本降低20%以上。国家体育训练基地承德服务中心王冬梅： 以前我们每个月是100多万度电，大概算下来是60多万元。今年7月份我们实行绿电交易之后啊，我们每个月可以节省13.4万元，这样一年下来可以节省160多万元。 目前塞罕坝正在建设一座220伏智慧变电站，改变过去不合理的迂回供电结构，降低耗电损耗，促进新能源就地效纳。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从今天开始实施，办法由北京市人保局、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其中要求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行设立账户，并按照工程施工合同额的一定比例存储工资保证金，明确作为专项资金支付为所承包工程提供劳动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从源头上预防欠薪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 同时建立企业征信相挂钩的管理机制，发挥工资保证金制度奖优罚劣的激励约束机制作用，对连续2年和3年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施工总承包企业的保证金实行减免措施，而对存在发生拖欠工资行为或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在处理处罚的基础上，还将相应的提高工资保证金的存储比例，体现差异化管理原则。此外，实施办法重点强调了工资保证金专款专用，明确规定工资保证金除了用于清偿或者先行清偿拖欠工资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日恰逢9·18事变90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通告，将于9月18号当天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防空警报示鸣。 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是9月18号，正值9·18事变爆发90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本市将于9月18号的上午10:00至10:23在五环路以外释放市民防空警报信号。 市民防空警报期间呢，市民应该注意辨别防空警报的信号，不需要采取任何的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以及生活秩序。市民防空警报是为了检验防空警报系统的完好率以及音响的覆盖范围，警示市民居安思危，增强国防意识以及人防意识。 秋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专家表示，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加以重视，可能会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患者应该提早进行正规治疗。请听天津台记者张青淼的报道。 进入秋季后，由于气温开始下降，尤其早晚温差加大，会造成鼻黏膜的敏感，再加上空气中漂浮的各种过敏源，很可能加重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病情。最近各医院呼吸科和耳鼻喉科门诊的患者也有所增加。过敏性鼻炎症状一般表现为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痛，严重时会出现头痛、呼吸困难等。医科大学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杨东说，在这个时节， 已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一定要有所防范， 戴一个口罩，每天冲洗一到两次鼻腔。如果说我本身已经是有明确的过敏鼻炎了，提前的小剂量的一些鼻腔的用药，对于过敏鼻炎来说呢，最有效的抗过敏就是激素，专门用在鼻腔的。 很多人认为过敏性鼻炎不是大病，往往会忽视正规治疗。据统计，合并哮喘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比例已高达 80%， 因此患有严重过敏性鼻炎患者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尽量避开过敏源，控制病情持续发展，防范哮喘的发生。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曹杰建议， 过敏鼻炎是上气道，哮喘发生在下呼吸道，所以呢，你上气道的这个气道的炎症如果不控制，那它很快随着过敏性鼻炎的进展会到下气道。过敏性鼻炎你要早期的要进行干预，可能能够未来降低它哮喘的一些发生的风险。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中消协今天发布了节日提醒。在购买月饼时，消费者应该理性看待打折、促销、保健、无糖等概念，按需购买，避免浪费。在购买大闸蟹方面，消费者要防范螃蟹券的套路。很多消费者反映，在购买了螃蟹券之后，或是面临一券在手、螃蟹难求的供需不平衡局面，或是收到螃蟹缩水严重、缺斤短两。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的线下实体商家或是信誉度较高的电商来购买大闸蟹。 中消行提醒各位，外出游玩警惕会员免费畅游、零元旅游团、超低价畅住等明显低于合理价格的揽客行为。与商家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时，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吃住行的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另外，中消协还提醒家长，对孩子双节假期当中使用网络游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特别是防止孩子采取租号、借号、买号，或者是利用家长身份信息来注册游戏账号等行为，防止孩子沉迷网络游戏。 由于重阳节紧跟着双节假期，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购买保健食品作为礼物送给长辈，也有部分老年消费者可能为自己选购保健食品。消费者一定要认准蓝帽子保健食品专属标志，并且检查标识下是否有可以通过网络查询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广交会的筹办情况。广交会呢，是国内历史最久的综合性国际贸易展会，号称中外贸易的风向标。2020年因为疫情改为了线上举办，而今年则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介绍，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这也是疫情后首次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举办。第130届广交会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由三期调整为一期，展期五天。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在瑞士日内瓦表示，阿富汗目前面临经济完全崩溃的可能，国际社会应与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为阿富汗提供资金等帮助。古特雷斯当天在日内瓦召开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他在会议上表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苦难和不安全之后，阿富汗人民可能正面临最危险的时刻。 目前，1/3的阿富汗人下一顿餐食没有着落，该国基本公共服务接近崩溃，许多人可能在九月底前陷于断粮境地。古特雷斯表示，他已经派遣了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紧急救援协调员格里菲斯访问阿富汗，并会见了塔利班领导人。塔利班方面承诺将与联合国合作，确保提供给阿富汗人民的援助运送到位。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13号表示，阿富汗新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步骤，以解除美国对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的冻结。此前，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已经冻结属于阿富汗央行的95亿美元资产。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13号在日内瓦举行的阿富汗人道主义局势高级别部长级会议上表示，中方将在尊重阿富汗意愿和需求的基础上，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发展。 陈旭在发言当中表示，作为阿富汗近邻，中国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持不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中方已经决定向阿富汗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以及药品，将会向阿富汗人民首批捐赠300万剂新冠疫苗，并且愿意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防疫和应急物资。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3号在多哈与到访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举行会谈，双方呼吁阿富汗塔利班保护阿人民利益，尊重人权和妇女权益，响应国际社会的要求，融入国际社会。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疫情。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每天平均死亡人数现已经升到了近1200人，是两个月以前日平均死亡人数的6倍，而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更是超过了6位数字。不仅如此，此轮疫情爆发和秋季开学季的时间重合，导致儿童确诊病例数也不断走高。 在近日不断恶化的疫情中，儿童确诊病例数在总确诊病例数中的占比不断提高。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9月6号至12号期间，全美就超过 24.3 万名儿童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儿童新增新冠肺炎疫情确诊占确诊的病例总数的 28.9%。 美国目前大约有2544名儿童因新冠肺炎住院并且接受治疗。自7月底秋季开学以来，全美已经有超过120万名儿童新冠检测呈阳性。 英国政府13号宣布，根据政府四名首席医疗官的建议，将会为所有12岁到15岁青少年提供新冠疫苗，以避免冬季疫情恶化，以及时采取封城措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爱尔兰的首席医疗官13号表示，12岁至15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能够遏制病毒在学校的传播，减少疫情对于教学的干扰，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日本神奈川县镰仓市12号宣布，在新冠疫苗接种会场发现一瓶辉瑞疫苗内混有异物，约为1毫米的白色悬浮物，已经送交调查。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当时药剂师为稀释疫苗，将针头放入瓶内时，发现疫苗瓶内有白色悬浮物，大小约1毫米。镰仓市决定停用发现异物的疫苗。 据报道，发现异物的疫苗批号为 FF5357，同批号的其他疫苗目前来看并没有发现异常，仍然在继续使用。镰仓市表示，目前没有人因为健康受到损害，已经联络到辉瑞药厂，交由该公司来调查。 接下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消息。线上中国周系列活动13号在巴西正式拉开帷幕，以新媒体在线直播的方式向巴西大学生讲述中国故事，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吸引了巴西大学生踊跃注册参与。线上中国周从12号暖场到19号结束，通过新媒体面向所有巴西大学生直播，内容包括六节中国国情公开课和放映两部中国电影。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北京环球影城的热度在今天凌晨开售的门票和酒店上得以展现，多家 OTA 平台数据显示，热情的粉丝短时间之内就将中秋期间的门票、速通卡以及酒店抢购一空。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在环球影城开售门票的10秒之内，即跃升携程全球单景区的销量第一名，而一分钟之内开园当天的门票即售罄。 巨大的流量也给平台带出了溢出效果。自8月3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开园日期以来，景区在飞猪旗舰店的粉丝数已经从16.5万增长至40万。另外，同城旅行大数据显示，目前环球影城的出行人群也以京津冀地区的周边游人群为主，京津冀周边居民在购票人群中占比超过了60%，其次是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游客。 环球影城门票开售也带动了周边酒店的热度上涨。数据显示，今天凌晨，环球度假区周边的酒店订单量较13号上涨了800%，其中环球影城大酒店开园日房间在半小时之内就已经售罄。 据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微博消息，随着台风灿都在上海强度的减弱，并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将按照原计划于2021年9月15号恢复运营。9月15号，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运营时间为10点到晚上8点半，迪士尼小镇的运营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星愿公园仍然暂时关闭。 园方呢也将会继续密切监测天气的状况，如运营时间有进一步的变化，也将会尽快通知游客。如果遇到不良的天气状况，部分户外的景点以及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建议游客随时查询度假区的官方 APP， 以了解最新的运营讯息以及游乐设施和娱乐演出的最新安排。部分游客如果因极端天气可能出行受阻而有意要更改游玩的计划和需求，游客可以联系原购买渠道进行相关咨询或申请退款。 备受关注的龙潭中湖公园将在本月免费开放。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楚玉红介绍，龙潭中湖公园正在进行设备设施调试，建成后将在核心区新增一处近40公顷的绿色休闲空间，惠及周边区域近10万市民。 同时呢，公园还新建了立体的停车设施一座，建设车位471个。通过错时共享停车，在基本解决了龙潭中湖公园、龙潭公园、市少年宫、教学植物园等周边公共设施日间停车需求的同时，满足左安西园、左安浦园等周边居住区的夜间基本停车需求。 近日，在北冰洋工厂原址开张的北冰洋全新体验店北平制冰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上点年纪的顾客到店里寻找童年味道，年轻人则热衷尝尝鲜。位于海淀区花园北路25号的北平制冰厂一层，各种口味的北冰洋汽水、酸奶、线条气泡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接下来再来关注演出方面。9月14号到18号，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北京曲剧复排大戏《茶馆》将会在天桥剧场连演五场。该剧力求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重塑经典，将北京曲剧特有的说唱结合的剧种特点、京韵京腔的唱腔风格呈现给大众。 北京曲剧是由老舍先生命名的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曲剧种。本次复排北京曲剧茶馆，演员阵容主要由北京市曲剧团优秀的青年演员组成。他们虚心地向老一辈艺术家请教，刻苦练习唱腔。在曾经担任曲剧茶馆主演王立发的艺术顾问张绍荣的指导下，在导演顾威的严格要求下，对自己饰演的角色细心揣摩和挖掘。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近日敦煌奇幻旅行记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本书作者常怡现身了分享会，以去敦煌壁画里冒个险吧为主题，为在场的小读者以及家长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由天津美术馆、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主办的《四海西韵丹青风华国画中的鼓浪屿》展览近日在天津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以国画作品的载体和视角回眸鼓浪屿的历史气象与文化底蕴，共展出艺术家曹翔、戚继华、伉俪近20年来为鼓浪屿倾心绘就的60余幅国画作品。展览将持续到9月21号。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昨天，北京共青团倾力冬奥品牌活动在北京工业大学启动。从9月份开始，北京团市委将会围绕青少年冰雪运动推广、志愿服务青年行动、国际青年交流以及冬奥创新创意活动4个方面，组织开展一系列的主题活动，汇聚青春力量，共赴冬奥盛会。 当地时间昨天，经过调整放松的国足重新投入训练，教练组总结了前2轮比赛得失，大家对存在的问题认识比较统一，跟不上对手的比赛节奏，接下来的训练将围绕所暴露的问题进行。据了解，相关的热身赛事近目前正在落实当中，主教练李铁提出尽量与其他有热身需要的国家队进行比赛，在确定无法联系到国家队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与俱乐部球队进行热身。 再来关注北京国安队。国安队的主教练比利奇日前结束了3周的假期，从克罗地亚返回中国，并且在入境点广州进行防疫的隔离。为了备战下阶段中超联赛争冠组的比赛，国安队预计将会在中秋节后重新集中。11号比利奇生日当天，国安俱乐部官方微博还特地为他制作了海报，并且表达生日快乐的同时有欢迎归来之意。球员方面，由于6名国脚正随中国国足征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加上多名外援先后离队，目前只有部分国内球员正在国内休假和调整。 再来关注全运会方面消息，第14届全运会射击比赛今天展开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争夺，由杨倩、杨浩然组成的奥运联合一队以17比13战胜王之林、王岳峰组成的浙江二队，拿到了金牌。联合二队的张宇、盛李豪获得铜牌。从奥运会到全运会，杨倩、杨浩然延续了冠军荣光。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